我求你了， 疯了，都疯了！四凤，再也不准留在周家。 父亲， 把大门关上，你哪里也不准去。 关就关吧，关不死我的性命。 你不要逼我们。 母亲，实在是对不起你了。 该死的风暴就要来了。 来就来吧。 疯了，都疯了。 来吧，雷雨。天地变平庸， 天地煞星变平庸， 阴闪闪光放逐，蓝森森点飘浮， 阴闪闪光放逐，蓝森森点飘浮， 背上风筝路上冲，鸳鸯东西马很相公，青梅之痛，忧戚之羞，爱恨之空，愁绝之痛， 之痛之凶，之痛之痛， 雷儿，你看周瑜向天下送，玉玺儿化作黄忠草不上冲，金银的翠那雄风，万代换世界清清净水。 天晴不了，雨还得下。 哎，我跟着你母女两个，我真是倒大霉呀。常言道，妻子富贵难保全，手是过雪平。奴虽主贵，皇宫里太监也叫千岁。只有我卢贵贵，堂堂的管家在猪圈睡，管家在猪圈睡那么好。我在周家大院住的是亭台楼阁，出人头地一个管家，也算周老爷家的头把爷。四凤啊，可你妈妈来了以后就把我饭碗丢掉了，我是想当爷我也当不成了。 不当奴才不行吗？我带凤儿明天就走。 妈，

永远在一起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走。 今晚就走？ 对。别怕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谁也别想阻挡我们。

亲为他人为他少，愿想为你何难道，有你你爱汉不敢叫，兄弟名称必妙，红包说祝福皇朝，错错一错我再错，错不早，人人心欲自臣周瑜向天下诉，与其二化作狂风朝地上住，今应得摧枯拉朽，公安大凡世界庆幸尽水屡恋必哭， 听众朋友，到这里呢，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《雷雨》就全部欣赏完了。

第四碗把菜香滚炒千张，第五碗酱烧葡萄牛一娘，第六碗酱油花浇在花上，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有一双，哎呀快起来，古人为我做三周年，古家的娘子真美啊。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剧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。萧雅扮演罗兰，胡佩华扮演伊利。 心的事 是我心爱人，不贪慕有梦不能空，小姐。 知道，自己也是。 心并把心，正所谓天下言人父不生，正从生中分两辈，相养明年成来比同盟，最恶谁那王子是把马谁人骑，王子是红军风景，谁知道寂寞依然人不见，一杯强举不忘你，王子叫张热公去送花，我所想是人那是流离的流离，这样想爱是不能够，名字没摆着，一路的兵做两重奏，王子家长的身后来接着做把你的奏，如果风路飞天翻地覆归人走，王子两眼快不见。像我一样的瞎了， 你的眼睛是怎么会瞎的？ 我不知道。 那公子你， 那公子 无人影 古今悲往事，这落得今生凄切相定。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儿子我也是睡了夜，望有娘子来管事，这不是那不是，真正是难忘两月事。我到底不是同来新家子，今在你难催娘子心不死。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，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了。 听众朋友，尹桂芳、尹小芳、萧雅演唱的越剧《尹派唱腔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